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称，对此起不幸事件深感悲痛，将继续认真配合有关部门做好调查和善后工作，并继续为其家人提供所需帮助。创极速光轮项目的排队在室内有空调，该名游客在昏倒前排队约30分钟。10月5号，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开始网上报名。我们来听一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报道。 10月5号起至25号，每天9点至22点，考生可登录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平台进行正式报名。网上确认和现场确认时间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。下载准考证时间为2021年12月18号到12月27号期间。考生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，自行下载打印准考证。初试时间定为2021年12月25日至26日，上午8点半至11点半，下午14点至17点。12月27号考试时间为超过3小时或有使用画板等特殊要求的考试科目。 晴雨冷暖早知道，天气预报。 好，来关注一下天气。今天夜间阴转晴，偏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7摄氏度。 路况信息，路况信息。房屋委托选相遇，省心省力有保障。3种委托模式，任您随心选择。4步完成委托，坐享房租收益，7大服务保障，让您全无后顾之忧。相遇，让生活更美好。 好，来关注一下路况。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，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。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，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。这一时段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小飞，主播刘佳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。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，反对铺张浪费。